啦，又一个星期啦吓。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手下留情，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点解一哥有咩好嘢啊？ 哇！第一时间啊，呢啲真系叫做啊！ 话说啊，小弟啊，上个星期四啊， 系 犯咗一个人生啊，经常都会犯嘅错啊！ 我以为，咦你？ 又 做錯事啊？ 唔係， 真想恭喜你。 其實都有少少關係嘅， 真想恭喜你喎！ 睇下嗰個錯係點樣開發啦，都唔一定恭喜㗎嗰啲嘢。 咁啊， 咁啊，話説因為之前就係因為奉子就成咗婚啦。 哇！ 咁所以咧， 佢真係好 open 嘅。 我講係咁，我係奉子成婚啊嘛。咁所以好多嘢， 咁係咪其實係咪唔想結啊？ 我唔係，我開心，開心。 此言啊，差異。 喂，尋晚四點半先同阿衰仔玩轉身，玩咗兩個鐘先肯瞓啊！ 华丽先生嗰只，系咪真噶？ 开心开心吓， 做乜事？咁尴尬啊！ 唔尴尬，唔尴尬， 面都红晒啦。 穿好只狗，唔尴尬，唔尴尬。咁啊，话说咧，咁啊，好多嘢都未做啦，即系例如可能度蜜月呢样嘢未做啊。咁所以 细个以为系动物月， 系动物月啊嘛，系啊， 系啦， 三点水有个童子个洞啊嘛。 因为话系啦，咁啊未做啦，咁所以太太咧偶然啊都有啲微言嘅，就话唉同你。仔都生埋啦，都未试过去一次旅行啊！唉，咁样咁，所以咧就决定咧就嗱嗱声咧就喺即系暑假忙碌之前咧、哦、就补翻个即系叫做旅行咁样啦。咁就上个星期四 系啦， 动物月咁就上个星期四咧就买咗机票嘅 动物嘅屋企 系啊。 咁就买咗机票就嚟紧呢个六月底就会去曼谷四日三夜咁样。 咁带唔带埋个仔去啊？ 唔带个仔去，咁就趁佢可能半岁大开始即系稍微稳定啲，咁又 就交俾屋企人，就交俾。 交俾四大长老帮手，咁同太太去一个短 trip 咁样啦。咁啊，见啲机票浮动咧，我唔知系咪关呢个嘅暑假事啊，临近暑假， 应该系 啦，机票浮动得好劲嘅，即系如果你迟多几日买咧。哇， 又貴幾千， 原來係啦，又貴幾千。 但係我聽翻嚟嘅嗰啲説法咧，就係好兩極嘅。有啲人咧就哇好貴，有啲人咧就我換到唔使錢啊咁樣，係好兩極嘅真係。 因為我有 keep 住睇幾個地方嘅，即係有睇大阪啊、東京啊，有睇呢個布吉啊、曼谷啊，甚至乎太太話想去馬爾代夫都有睇嘅。咁但係即係基於個行程得四日三夜咧，就最尾決定一係泰國。一系日本咁样，咁 一系就中医体验型。 哦，系，我有讲过，不如我哋去露营算啦。咁但系就话最尾决定。 咁你又离谱嘅。 唔系咁要，唔系，如果去动物月，但系系去外地嘅嗰啲地方嘅露营又 OK 嘅。 咁我知。 系啦，系啦。 咁但系即系衡量过，因为你知，例如同一张嘅机票，你去例如去东京，哦，机票都系5000蚊，你去四日三夜，同你去。十日九夜都系5000蚊啊嘛， 冇错。 咁所以 呢个叫做 fixed cost 啊， 系啦。所以嗰个就觉得唔抵啦，去得短。咁所以最尾我哋就衡量过几样嘢之后咧，就最尾趁个机票未再贵之前咧，就嗱嗱声买咗曼谷嘅四日三夜，就六月底出发咁样去四日。咁买完嘅时候先发现一样嘢， 咩事咧？ 系我本护照咧， 哦， 系啦， 俾咗钱啊，俾咗钱， 俾咗钱。 但佢唔系要你入护照 number 嘅咩？买嗰阵。 买嗰阵唔使入护照 number， 我就系唔使买护照 number 先醒起，系我换护照去咗边？ 你入咩 number？ 咁你 纯粹系 入身份证啊？ 唔使入姓名同埋出世年月日咋？ 哦，系咩？ 系我去嗰啲 E 字头嗰间买嗰个咧，系啊系。咁然后就买咗之后先醒起，系咁耐，因为啱啱疫，即系过去嗰几年疫情就令到我哋就冇去旅行啊，冇剩啦。咁所以本护照摆咗喺边咧，我又唔记得咗。咁就真系买咗嘅时候先醒起。 加埋呢几年你好忙啊， 呢几年非常之忙碌啦。咁所以就忽然谂起，哎死啦，护照喺边咧？会唔会拎咗去新屋定系仲喺旧屋嗰度咧？就翻天，即系翻箱倒笼地喺度揾啦，揾唔到。咁咪开始腾啦，即系嗰度都成10000蚊嘅机票连酒店，万一讲唔切整本新嘅护照或者剩嘅话咧，就好麻烦啦。咁咪即刻打俾妈咪，即系打俾嫲嫲咁样就你可唔可以帮手睇下系咪旧屋嘅嗰啲衣柜？你知总会以前嗰啲阿爸阿妈咧，咪会有个衣柜入边有个 锁匙，锁住个 锁匙系啦，咁锁匙就会锁住啲回乡证啊、银行存折啊同埋护照，系啦，全部 会唔会摆喺保险箱啊？ 唔会摆保险箱嘅，应该就唔系嘅。咁总之我记得个护照摆嗰度嘅，咁阿妈就翻到去即系打开睇，咦， 唔見你本護照喎、啊。咁、那個人係慌嘅，即係死啦。因為唔見護照，我有試過問嘅。如果你續領護照咧，其實可能大概 兩禮拜， 啊兩個禮拜啦。 咁但係唔見濕滯嘅， 係啦，唔見護照咧，因為我有問過即係職員啦，即係以前試過一次，佢就話咧佢要。先確定你本護照冇俾人盜用，或者冇落咗一啲不法人士嘅手中，咁然後要搞一輪嘅程序，可能隨時要花嗰陣時得到嘅資訊啦，隨時可能要搞成個月先至可以俾到本護照你嘅。咁所以我就開始怯啊，開始驚啊咁樣啦。咁阿媽就即係再揾下，我話你試下喺個書櫃嗰度揾下。佢話唔係，唔見喎，我唔係一個膠袋入邊，即係嗰啲 密實袋 咁樣。你再揾下，佢唔係啊，得啦，誒俾你揾啦。即係中間咧，仲會有啲同老人家使用智能電話嘅溝通錯誤嘅。 係， 即係因為我叫阿媽就開住個嘅video call。 哇！ 係啦，就我話你試下揾嗰度，你試下揾嗰度， 即係一路照住啦。 照住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唔係好識用前鏡同後鏡分啊，所以全 係咁影住自己， 係咁影住自己。我唔係啊，你轉個鏡頭先，你轉個鏡頭。 乜嘢轉鏡頭啊？ 轉鏡頭唔係啊，你下面有個掣 反轉。 係啦，一咁佢就嘗試反轉啦，咁但係隻手又抄緊嘅時候咧，其實個鏡頭基本上都 點知反轉咗個電話時候，佢又揩到個掣啊， 係啦， 咁跟住射翻自己。 總之就搞到 即係古惑的槍啊！ 總之就搞到立立亂啦。咁啊，我阿媽亦都開始有啲少少燥底。哎呀，得啦，你而家都唔急，你即夜晚兩點。几啊？佢话：哎呀，你都唔急，而家搵啊！ 咁又离谱嘅，两点几吵醒嫲嫲搵护照， 佢未瞓，佢饮紧酒嘅。 佢饮紧酒系另外一回事，你都系骚扰佢嘅私人时间啊嘛。 咁跟住之后，咁就又系得啦。总之帮你搵完十分钟之后搵唔到就打俾你啦。咁样，咁期间我有同太太讲嘅，哎，好冇而家我飞的翻屋企搵咧，一唔见咗护照嘅人咧，好囉囉亂啊嗰種感覺。咁終於隔咗十分鐘嘅時候呢，阿媽就打電話嚟，哦原來真係喺另外一邊嘅書台，咁嗰啲書台可能喺搬屋或者執嘢嘅時候呢就攝咗喺個角落頭、哦、所以就唔為意，就真係喺我形容嘅嗰個文具袋入面咁樣囉。 喂，但係呢點解護照會擺喺密實袋呢？其實呢我屋企都係咁，即係我阿爸阿媽以前都係咁樣㗎，係會將嗰啲好重要嘅證件呢，佢係要搵個密實袋嚟裝住， 同埋有套咁啊！佢哋以前 有嘅套住嗰个护照啦吓，咁但系咧套住之后咧，都仍然系咧要搵一个密实袋系装住，因为可能佢哋嘅心态就系、是、啊密实袋咁样拉埋佢就佢唔会系啦，塞住佢唔会倒出嚟啦，咁同埋佢系透明，所以睇到。 哦，你不是密实袋啊？ 唔系密实袋，我系文具袋。 唔系啊，屋企系成屋后嚟先出现文具袋咯，因为咧其实文具袋都有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可以直接。穿透啊！你唔可以直接一睇就知道佢系护照、哦，又或者你唔可以直接一睇就知道佢里面系乜，你一定要开啊，咁搞到即系好论尽咁样啦。所以佢哋系好中意用密实袋嚟装嘢。 好、哦、奇早期咧就摆咩袋咧？嗱，首先有两样嘢先啦。第一咧就 个旅行箧里面 护照套咧，首先就通常就参加旅行团送嘅，即系譬如举个例，以前咧而家冇咗啦，嗰间旅行社叫健民会社，咁啊佢会有一啲套系佢哋个旅行社嘅 logo 系。膠面嘅，咁咧淨係咧喺嗰個 透明位就係睇到你個名， 睇到你個名字，或者係顯示係邊個地方發出嘅護照。咁咧早期咧，我屋企全部嘅護照咧都係透過呢啲旅行社嘅即係開茶會送贈嗰陣咧就套咗佢嘅。咁啊覺得嗰件事勁啲嘅。咁啊後來咧頭先講嗰啲類似文具袋嘅物體咧，亦都係喺旅行社嚟嘅，就係亦都係開茶會咧。咁通常佢會派咩？會派襟章啊，派行程簡介啊，跟住咧就有啲筆記啊，然後仲 仲有頂帽 啊，係啦，諸如此類啦，或者有旅行袋啦， 扯咩袋啊， 係啦。 其實香港好似唔興帽噶嘛，係咪？ 然後佢就會跟個文具袋俾你嘅，咁、就是、通常咧，嗰個文具袋咧就會攝埋你本護照落去啦。 但係我有腰包喎、啊，有送腰包噶， 有 噶， 有冇用啊？ 有 哇！嗰啲腰包好型啊！ 我就冇經歷過呢個嘅旅行社提供呢啲文件袋，文件袋、文件套嘅。 我屋企好多噶。 我通常係咩咧？就係嗰啲咩愛滋病知多啲啊，咁又嗰啲唔係即係嗰啲嘉年華，嘉年華或者咩選民登記知多啲啊，咁有啲你知嗰啲嘉年華會派好多嗰啲文件袋， 係 啦，咁我用嗰啲嘅，因為有點解會用嗰啲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通常喺香港，例如可能我唱咗呢、這個唱咗 两万 yen 咁样先嘅。咁阿妈就教落咧，你就唔可以将两万 yen 咧就摆晒喺呢个银包嗰度。 系， 你要可能有一万 yen 咧就摆喺个旅行箧入边，一万 yen 咧就摆喺个袋仔入边。 唔系、哦，千祈唔好摆喺个箧里面噶、哦。啲钱嘅嘢一定要更新，不过系你摆喺身体唔同嘅部分啫。 系唔同暗格咁样，咁所以我就会惯咗会将一啲唔即系去唔同地方旅行，即系例如可能去台湾会有个嘅文件袋，去日本会有个文件袋，去韩国会有个文件袋，咁然后就嗰次去旅行咧就拎呢个，然后个护照就摄埋入去，连埋啲机票咁样咯、 哦。 所以我就有好几个文件袋就乱七八糟，就喺呢个位乱咗。 系喂，咁你咪 make sure 你个护照系未到期？ 系到咗期嘅。系到咗期 系咪啊？ 半年、 啊，因为喂，其实你真系好好彩啊！ 仲要半年、啊， 系啦。如果你系出发前嗰三五七日先发现到咗期，咁你唔使去噶啦。 我试过有一次都系类似咁样，就系临出发前先至嚟揾嗰本护照，发现唔见咗，所以先知道原来唔见护照系比续领咧系需要多啲时间。咁今次佢因为我记得我就系嗰时升大学嘅时候，咁屋企人以防我可能要去嗰啲咩交流团啊剩啊，咁所以就即系叫我升大学嘅时候。 哇！你嗰时已经有呢啲噶啦嘛？ 有就叫我去申请一个嘅护照，升大学嘅时候，所以我记得系11年嘅时候申请嘅，咁十年就应该21年就到期咁样，咁、所以即系疫情关系就冇去搞一啲相关嘅手续啦。回乡证都好似过咗期都冇搞噶啦，即系未有时间去搞。咁所以我就记得21年嘅，但系你都要嗱一声 book 埋个时间啊，预约啦，因为听讲话 人潮汹涌啊，系啊， 即系复常翻，令到好多人去。佢要嘅時間比起平時可能耐多少少，先整到嗰本護照咯。 我記得有一次咧，嗰陣係讀中學，啱啱中學畢業，即係中五畢業啦，考完會考就同啲同學仔，因為咁啱其中一個同學咧，佢有個親戚係喺澳門住嘅，就話有間屋，喂一齊去玩啊咁樣啦。嗰、那個年代係咪都要用回港證 去澳 門嘅？即係唔係可以用個 身份證 就算？ 係好似係回港證。 係啦，好似回港證都係有一個期限，即係你唔可以話哦，我聽日或者我一個禮拜後 last 即係到期啦。 搞多嘢， 即係佢要唔知幾耐之前。 如臨大敵啊！我哋去搞回港證。 係啦，咁跟住咧，我因為我其中一個同學。咁咧佢就冇留意，就正正係冇留意，佢個回港證係未過期嘅。但係咧，佢係唔知要你，如果你出門嘅話，譬如 passport 都係㗎，你要有 at least 有半年先至可以俾你出境㗎嘛。如果你話唔夠半年，佢唔會俾你出境㗎嘛。 啊， 係係， 有啲地方咧， 你喺櫃台已經截住你㗎 啦。係啦，咁跟住嗰次咧就係咁啱，我有其中一個同學仔咧，佢就係攞到本回港證去到個碼頭啦，咁然之後俾人睇嘅時候咧，就發現。佢係唔夠嗰個時間啊，咁跟住咧，佢喺度喊喎，咁然之後我哋就咁喊又好應該嘅，咁跟住之後咁點算咧？咁我就提議咗一個好蠢嘅方法，哇！ 你游水過去咧， 唔係啊，不如你嗌下佢俾你過， 阿Sir俾次機會啊， 係啦，即係嗰啲啦，好似抄牌嗰啲咁樣咧，咁大家唔得啦，即係會有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出現咯。 我都試過成班朋友係話去澳門旅去玩嘅，咁就臨上船嘅時候先發現，咦？其中有個人個回鄉證就過咗期，因為我哋 book 咗珠海嘅酒店啊， 跟住即係澳門過珠海， 係啦，即係喺拱北嗰邊過珠海，因為平好多酒店成班同學仔，咁跟住之後，但係就有其中一個人就話：咦，回鄉證就過期喎，咁樣，咁最尾就成班人去咗邊咧？去咗長洲， 咁慘啊！ 就結果就成班， 即係你唔係去咗澳門先發現， 因為澳門其實你話係咪真係好多嘢玩？又即係我哋個嗰陣時嘅歲數又未夠18歲嘅，唔係啱啱夠18歲咧？你係咪真係入到場？ 係咪有咁多錢嚟？ 系啦，又唔系嘅，咁其实真系自在，可能过去珠海嗰边夜晚去，可能食宵夜啊，纯粹成班 friend 去玩。咁但系珠海嗰个价钱系，即系我哋如果放弃个酒店嘅价钱咧，系接受到嘅， 即系 book 咗嘅 ，book 咗嘅系啦，即系上网 book 咗。咁所以最尾就成班就转咗入长洲，变咗 book 度假村，book 度假屋咁样玩咯。系啊， 仲好玩啊嘛， 都 OK 嘅，成班 friend。 B 啊，翻風味係嘛？ 風味，風味， 一男一女係嘛？ 冇，張寶仔凍嘅。 哎呀，我尋日見到喎，我尋日喺星光大道咧見到嗰隻船上面咧，咪有隻好似。帆船咁樣，佢上面真係都插咗支旗手要張寶仔嘅。 有冇見到佢啊？ 我見唔到啊，就係係啊，見到張寶仔，突然間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好 sweet 啊。 閃過了舊派演面，冰室裏現央放堂提煉，開了半面窗馬路放電，亂發下。亦大有诗意，一个人浪游，一切如云像上过未走，这美好。 谁炫耀，即兴按着心态没意料，任意地为我拍张写照，一个人落场。 马宇的一人傍晚艺术馆，虽然呢些说话呢就平时大家成日听的，但都是要讲一句的，就真的是 check 先的。即如果大家你准备嚟紧五日游啊，端午又好啊，暑假风啊，咁你快啲攞护照出嚟望一望啊。 同埋而家嗰个预约都几爆噶。 你讲紧预约续靓 护照，我上个星期四即系搵到之后，即刻上网登记啦。咁就都已经要排到五月底啦。 同埋有好多人咧都会赚尽啊，即系咧未过期，除非真系特别有嘢要做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赚到尽，用尽佢之后先至再续翻嗰部新嘅 passport 咯。 冇错啦，好啦，咁啊晏啲先再讲旅行嘅嘢啦吓。咁啊今日星期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访问咧，就系同大家重温嘅。 系 咁啊，因为我应该系上两个星期啦。咁啊，我哋香港嘅一位大家好喜欢嘅演员前辈啊，吴耀汉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我哋咧就揾翻咧就系2014年咧，我哋同佢做嘅一个访问， 二月嘅时候嚟， 系啦，咁啊重新再即系整理过之后，一阵间咧大家就可以重温啦。咁我都已经唔记得咗个内容噶啦， 系， 但系梁丽琴话好好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以及省长王伟忠下午在广州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双方就携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全方位交流合作进行座谈。南方都市报报道，王坤明说李家超和议员到广东参观访问，充分彰显特区政府带领香港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向前看的凝聚力，希望双方紧紧抓住有利时机，乘势而上，依托粤港合作机制密切联动，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网络上的大湾区，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是高效便捷流通，做实造强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化科创合作。他又期望议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荐香港朋友到广东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工作生活。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会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的纪律部队文化交流团。黄小雄听取交流团成员介绍工作情况，充分肯定香港纪律部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希望纪律部队深刻把握一国两制精髓要义，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特区政府管治权威，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大局，积极服务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本港最新失业率是 3.1%，较对上一次跌 0.2 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亦都跌至 1.2%， 未跌 0.1 个百分点，总就业人数增加3900人，增至365万4100人，失业人数就减少大约600人，跌至11万5100人。楼房装饰、修葺和保养业以及批发业失业率都有相对明显的下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随着本地经济活动和访港旅游业继续恢复，劳工市场应该会进一步改善。德国有环保人士在首都柏林堵塞交通，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部分地区的交通陷入瘫痪。示威者坐在多条道路，有人用强力胶水将自己的手黐在地下，警员利用工具将示威者的手和地面分开，将他们带走。警方说，截至当地朝早，大约30个地点的交通被堵塞，当局已经部署500个警员巡逻，阻止示威者影响交通。财长林德纳谴责抗议者的行动，认为无论动机几咁高尚，都不能够遮掩暴力行为，是都不能够掩饰暴力行为。总理索尔茨的发言人强调，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三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蒋欣饰演的董思佳，职场上是一个完美的女强人，在屋企表面上和和气气尊重老公李宇文，但有一个大毛病，只要躁狂症发作，就会用酗酒去控制情绪。家庭和工作他又怎样选择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都系暖男，不过今次嘅暖意系嚟自佢嘅屋企人。 望着世界分解，天覆地翻，温暖。 嘅公公婆婆嘅，见到婆婆无微不至咁样照顾有脑退化症嘅公公 ，Andy 感受到爱嘅珍贵，令佢有守护呢一个主题概念出现。作曲吴林峰，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徐浩。 讲到限期，艰辛问你实太烦。 今个星期新入榜第十八位，无限加一 ，Andy 黎展峰。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星期一的晚上8:37，咁头先讲过啦，今个星期呢我哋就有一个即係特别怀念嘅回顾特辑啦。 係。 咁就有吴耀汉先生嘅一个访问啦。咁头先都劇透过啦，其实就係2014年或差唔多10年之前啦。 係。 九年幾前。 因为呢出街嘅日子呢就係2月10几至20几号咁嗰啲时间，因为成个礼拜嘛。咁我估可能做访问嘅时候，一系就一月尾，一系就二月头嗰啲时间。 系啦，咁啊都九年之前啦。咁我仲记得咧，当时咧我哋就去咗 Uncle Richard 嘅屋企度做嘅。 历历在目，其实咧有啲 系咪啲西贡定系新界啲村 屋嗰啲嚟嘅？因为咧、那個， 我记得个斟茶俾我饮嘅又 系。系啦，个画面其实系好清晰嘅。我到而家都仲啊，唔知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咧，记以前嗰啲嘢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哋去到嘅时候咧，我哋系比法定时间早咗去到噶嘛，你记唔记得？咁跟住我同你咧就喺你嘅车嗰度啦， 等佢出嚟村口咁样。 系啦，因为我哋又无谓咁早 call 佢啦，咁所以就大概差唔多去到我哋约定嘅时间咧，我哋先至出现嘅。咁当时我哋一路等嘅时候咧，眼前咧系出现好多小动物噶嘛。有啲狗狗咁样走嚟走去噶嘛，系啦，呢个画面好好清晰啊，真系。 咁啊，同大家重温翻啦，我哋即系深切永远怀念吴耀汉先生。咁啊，听翻咧2014年嘅一个访问啦。 有缘相遇在2014，手下留情，怀念 Uncle Richard 吴耀汉。 手下留情，隆重呈献。福星系列，继冯瑞凡之后，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就系吴耀汉。 吴耀汉凭住一撇标志又诙谐嘅二撇鸡，为影迷带嚟无尽欢乐。喺神勇双响炮系列嘅吴亚秋，笑到大家飞起。在福星系列的大山地，更加懂得隐形和遁地，而他失惊无神搞搞震，就令大家坐在屋企都可以笑到碌地。 今次咧，我哋咧首次咧就系户外出战啊！ 唔单止户外出战，我哋咧仲系踩入去我哋嘉宾嘅屋企添。 系啦，好似未试过， 未啊， 真系未试过。呢位嘉宾咧就嚟一间讲啦，点解会嚟咗呢个屋企啦？咁但系咧，首先我哋好开心咧，即系可以喺一位前辈嘅屋企咧，就同你倾偈， 系啊， 仲可以咧感受到呢度嘅湖光山色啊！ 冇错，因为出面嗰个景咧，哇，真系靓到不得了。 系，但我迎住咧呢家咧系咪会有啲 cam 咧拍住我？突然间有个牌走出嚟话老友搞搞阵咧咁样。好，我哋欢迎我哋今日嘉宾 Uncle Richard 吴耀汉。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哇，听到把声，大家已经好熟啦，可以话系咧，即系香港人咧一个好熟悉嘅人物啦。 其实 Uncle Richard， 你有冇谂过做电台嘅咧？一开声咧，啲人就一定系认得你嘅。 我都知，我曾经有谂过，因为我而家已经系算系半退休生活，都几多时间好得闲。如果喺电台一个礼拜或者做一次或者两次咧，都几得意。但我又唔好意思出去求職。 各位港台嘅高層 Uncle Richard 咧，佢 available 嘅。係。但你會做咩節目咧？如果俾你揀， 係咯。做啲咩咧？ 我中意傾偈咯，傾翻或者20、30、40年前嘅事。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香港嘅人口老化，一上架的士就好好傾嘅。而家啲的士大哥咧都係50多、60。咁佢话：，唉，吴耀汉，一见到面好似大家好熟咁喎。 系噶，你咧唔知啲，其实咧，我觉得好多嘅前辈嘅艺人咧，都有一份嘅魅力嘅。即系譬如我哋细细个开始睇你啊，譬如我睇福星系列，咁咧你哋已经系入咗心，好似一个我好熟悉嘅 uncle 咁样样啊。咁所以咧，一见到咧就，诶、哎，好亲切嘅个感觉。 我哋会够胆向住你讲，喂 ，Uncle Richard 嗰啲，但系唔系所有人我哋都够胆嘅。 系啊， 好。 多年青人咧就，咦係咪啊係咪啊？但係一上咗三十嗰啲咧，就好清楚呢個係吳耀漢。喂，耀漢， 搞搞震啊喺度。 三十以下啦，嗰啲可能就睇過搞搞震，多過睇啲戲。 嗯，我哋今日嘅訪問咧，就應該係橫跨咗咧 N 咁多個年代嘅，因為咧啊 Uncle Richard 重影嘅生涯咧， 好長啊， 非常之長噶。咁啊，由邊度開始講起好咧 ？Uncle Richard， 你係由邊一個時候開始係踏入呢個演藝圈嘅咧？ 我係六十年代開始，我喺英國讀同埋鑽研啊舞台劇，同埋演藝呢一科嘅。真正開始揾食咧，算係1967年。在英國拍電視台，英國皇家嗰個 BBC 嘅劇啊，或者拍佢哋嗰啲gag show 啊。 係係。點解Uncle Richard 會去咗英國即係鑽研戲劇嘅咧？ 係啦，點解會揀呢一科咧？其實都幾冷門嘅嗰個時間，係咪㗎？ 我係1955年去英國嘅。係。嗰陣時我15歲。 係。 咁啊，讀完中學咧，我就入咗大學，讀咗一年牙科。 系， 点解一年咧？就因为个人系冇嗰种毅力，读完一年就放弃。因为我嗰阵时系发觉自己系对电影演戏啊好有兴趣。咁我就转咗去读话剧。 我哋即系访问嘅前辈当中咧，好多就读即系香港啲电视啊训练班啊，要咩唱歌跳舞玩魔术啦、啊。咁好啦，英国读戏剧咧，我就第一次认识人咧，系喺英国读嘅。咁啊，读啲咩嘅咧？ 英國咧讀戲劇就係始終都係以舞台劇為主嘅， 即係莎士比亞咁。 莎士比亞、狄更斯，所有呢啲就係，因為佢英國人傳統咧，電影咧算係一種可能係新一啲嘅嘢嚟。成個課程咧與電影無關嘅，就係舞台劇。咁佢哋嘅感覺就係話，因為英國係全世界同一時間會係最多舞台劇做緊嘅國家，喺倫敦有10多間舞台劇嘅劇院。咁佢哋就係好注重舞台劇呢樣嘢。我就係嗰時莎士比亞嗰啲喊罷要識得念嘅。咁你成個反應就係話好傳統，某一個劇就一定係咁演。咁我哋嗰時嘅訓練就係要去學演呢啲莎士比亞嘅劇，或者有其他新一啲嘅舞台嘅劇。 嗰陣時咧，有冇中國人咧喺你個團隊，即係你個班學生同學當中噶？ 冇啊，冇， 得你一個嘅。 我嚇，我哋講六十年代初咧，我係親眼睇住倫敦個 Chinatown 中國城由冇嘢。變到有一兩間，變到變咗越嚟越多，拉面就多到，哎呀呢個算呢一忽係差得貪咁。 係係。 嗰段時間嘅生活咧，即係作為一個華人去到外地咧，你覺得辛唔辛苦㗎？ 唔辛苦啊！我15歲去到寄宿學校嗰時，我啲英文係不知所謂， 係 係，都唔係話太差，因為我就嗰時我喺聖士提反讀中學，讀到初三。咁我哋嘅課程係英文，但係我哋好少有 conversation， 好少講噶嘛。基本上我去到咧，啲英文考唔到，咁但係講咧就係冇喺香港你 少練習， 唔會講。 所以就係即係適應英文上先冇問題啊！但我想知道，我哋認識嘅吳耀漢先生就是一個喜劇演員啦，搞搞震啦。咁你讀書嗰陣係咪係 本身你嘅性格 係乖定係壞嘅咧？定係曳嘅咧？ 調皮嗰啲咧？ 基本上咧，我係一個好文靜嘅人嚟嘅。我自己本人係有幽默感。有時講下笑啊咁。但係就唔係話搞笑，唔係扮傻扮懵嗰種。我啲仔女就話：哇，老豆其實你好嚴肅嘅。细个嗰时真系好过死惊你嘅，教仔女嗰时一蹲起个款就震咗出嚟。 但系佢一睇，咦，老豆你做大山地个样唔系咁个， 佢哋就系啦，拉俾佢睇下戏。乜老豆你原来你有呢一面嘅咩吓？我哋未见过。 系啊， 我带你买飞睇戏咪见到啦。 但系其实都系攞你啲钱嚟买飞嘅。 我啲仔女就話：哇，老豆，我哋相信你真係一個好犀利嘅演員。你戲入面嗰啲，我哋行難未見過嘅，喺屋企見唔到嘅。 哦，係啊！ 啊，尤其是我哋做喜劇嘅咧，以為我話你呢個人啊，梗係 好分離㗎啦。 係啊，成日搞笑啊，咁係嘛？係去拍 咩講啊？ 要看 做啲嘢嚟嚇笑下，我心諗都死嘅你係咪先？唔係分別就係、是、好似黃子華咁，佢係有呢個天才，係佢呢叫 stand up， 佢可以係咁企喺度就一路係 講講講講 啦，可以諗好多笑話。我就唔係，我哋係喜劇演員，我係演繹緊一個角色，嗰、那個唔係我嚟嘅。 嗯， 啱先，咁我哋系要谂下点样去将呢个角色演活出。 做只普通的马仔，任怨任劳是运低。做只简单的马仔，任喝任饿都望低。平庸和平凡令你一生无地位，凡人上头恨平淡也有弊翳。傻人和庸人害怕损失而落低，勤劳和潜能才令斗志尽发挥，全力去冲刺先过终点无问题，时来运到场场是你威，全力去冲刺跑到抽筋无问题，用毅力勇气侧身未见底，尽力拼搏升班无问题，做只出位的马仔，任我独行难共西，做马仔终于上位，便以命如无敌威，男生更偏地位，皆因我吃亏，皆因我没心计，凡事尽放远睇，每事亦能自制，前路不可估计， 剛才就講到話咧 ，Uncle Richard 就入咗去，點樣入到 BBC 先嗱 ？BBC 咧喺我印象當中咧，就係、是、每一以前咧就每一晚點零鐘就有英女王嗰個國歌啦，咁同埋咧朝頭早會播 Benny Hill 啦，播呢個不聞山嘅，所以我好中意睇嘅嚇，以前唔好意思啊。咁好啦，究竟 Uncle Richard 係點樣去加入到 BBC 一個咁殿堂級嘅機構度，仲要做埋演員呢？ 你講起 Benny Hill，Benny Hill 就係我嗰陣時個時代嘅人，係。呢、這個人簡直是絕世的天才， 係係 係，佢係我哋先喺英國睇咁多個喜劇嘅泰斗之中嘅泰斗， 係 好可惜啦，拜拜咗。 係係， 嗰陣時咧，我最初喺 BBC 做嘢就係、是。就是喜劇喎，唔係 Benny Hill， 係 其他嗰啲。咁有時佢哋耐不耐咧，佢哋認為喂揾個中國人嚟搞下笑，即係可能佢嚇度咗一場戲喺個中國餐廳入面，佢哋去食中餐搞到亂曬龍，俾個中國人去做個侍應搞笑嘅，咪揾人咯。 嚇， 咁嗰陣時我就係讀完之後咧，我就有個經紀人。 哦。 最初咧就係、是、一個咁樣嘅 show， 揾咗個人去做。因為 BBC 本身咧有個 casting department， 揾到你入去做，唔係話一定就咁揾你啊，你要去試戲嘅。OK， 錄用，跟住你就去做，去做。做完之後咧，佢哋會有曬記錄嘅，幾時做過咩 show 得唔得啊？佢有個 comment 話你得唔得掂唔掂啊咁。咁啊，跟住以後咧，其他嗰啲。喜劇啊，或者話劇，想找個中國人的時候就啊得啦，梗係 Richard Ng 啦，因為佢哋個 casting department 有咗個記錄啊，有一個中國演員交到貨嘅噃，要需要找中國人就 Richard。你試戲咁 啊？算唔算係好吃香咧？我相信喺嗰個 casting department 裏面咧，中國人嘅名字其實唔多噶嘛，即係係啦。咁會唔會當時其實好多公開嘅咧？ 嗰陣時可能係得我一個添啫。 哇！ 貴唔貴噶？我想問啲人工。 好平嘅， 但夠生活嘅係嘛都。 緊緊啦。英國國家電視台有。即係出曬名係少過出邊商 台的，哦係啊， 係咩？ 佢大曬啊嘛，好似而家某一個香港某一個台，當你大曬嘅時候就係、 是，咦、哦、明啦，明咗， 明啦， 係咯，咁好似你哋香港電台同你哋電視嗰邊拍嘢、都係好少錢噶嘛。 是 少到你不可以生活的啫。 大家明白 了明白 了。那段日子当中其实好生活都好不好玩的。一你又不喜欢演戏、 生活當然不可以靠女不女做一兩個 job 嗰種，我自己有其做其他嘢。 咁你做咩咧？做其他嘢係 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咧，我就賣中國嘅古董。 嚇！嗰時好細個嘅啫，即係 過好多嘢㗎。我又喺中國啲酒樓。洗碗碟又做過，侍應又做過，聖誕節嗰段時間又走去做郵差，即係兼職。夜晚黑就洗碗碟。 哇！即係艱苦喎、啊，都 唔係好艱苦啫。卅幾度喺路邊掘馬路嗰啲人就辛苦。 係 扎鐵嗰啲人嗰啲叫做辛苦。啲人話：哇！你哋拍戲好辛苦，我未算，未有耐算辛苦。 咁喺BBC 有冇演過一啲咩深刻嘅角色啊？或者有啲咩戲你係記得好記得嘅咧？ 印象最深刻一次就係有一個半小時嘅話劇，係我做主角。 哇！ 戲入邊咧，我係演一個越南嘅軍官。咁喺個半小時入邊咧，我係要講法文，要講越南話，要講英文。咁我本身就唔識法文。更加不會識越南話， 我哋識一句不留道例咯， 個個都係識呢句。咁啊，結果因咁你劇本有，咁啊你咪學咯，係嘛？嗰個 show 點解佢印象咁深刻咧？嗰個係佢哋 BBC 愛嚟訓練啲新嘅導演嘅，一個壓力係好大，因為佢呢個係 live 出街嘅，我哋喺個 studio 入邊，你一路做佢就已經出緊街，我哋香港就習慣好多都係咁啊 ，live 出 show， 尤其是啲variety 嗰啲， 即係歡樂今宵啊咁樣嚇， 嗰啲都係即出嘅啦嚇。但係英國唔係嘅，英國係所有嘢都係錄好咗，有時間去 edit 嘅， 去 edit 啊，去執走曬先至會出街。咁、但係呢個咧係 BBC 用嚟訓練演員、訓練導演， 係 咁啊好驚嘅。我哋係有一個禮拜嘅時間去 rehearsal 去練，到到嗰晚咧就大家即係緊張到抽筋咁滯，因為 幾千萬人睇緊嘅喎， 幾千萬人睇緊啦，冇得錯啊！經歷過一個拍一個咁嘅劇咧，就以後咧就食生菜 啦。順利嘅嗰次出街係 順利，順利，順利，即係你佢哋係好似舞台劇咁咯，你有一段時間去練啊嘛。 咁我想知嗰個年代咧。興唔興 fans 信？即係會唔會有啲觀眾寫信俾你，同你講下一啲對你嘅意見啊，諸如此類嘅嘢㗎？有冇㗎？ 唔好講嗰個年代，幾十年來到而家都冇。 我以為 哎呀，點解㗎？因為你揾唔到你。 係啊，揾唔到你，定係因為你唔係偶像派咧？ 唔係偶像派咯， 你真係冇收過 fans 信啊？ 冇理由嘅，我哋而家 mark 低啊，Uncle Rich 嘅地址。 你知唔知先？假如我。一個電影明星，咁如果我想寫封信俾佢，我應該要寫去邊咧？ 唔知嘅喎， 係咯，係咪因為唔知寫去邊，所以揾唔到你咧？ 一方面啦，但係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我冇感動到佢哋想咁做咯。 冇理由， 我唔信， 搞搞震我可以寫廿封信講呢樣嘢， 怪㗎！拍喜劇同你話周潤發咁係嘛？即係佢一行出街，啲女人個個腳都軟埋嘅。 我見到你都腳軟㗎，我驚你整蠱我。 又而家就驚佢行埋嚟同你影相添啦，係嘛？佢而家一見到人就想自拍㗎嘛。 咁啊 ，Uncle Richard， 你有冇見過 Benny Hill 咧？喺BBC 入邊 冇，哎呀冇。但係我嗰陣時咧係同英國最 top 嗰啲喜劇演員都有同佢哋合作過，拍佢哋啲嘢。 其實咧嗱，我哋就成日睇到香港嘅電視劇，都約略知道香港電視劇嘅製作係點樣啦。咁亦都睇過一啲 BBC 嘅製作啦，譬如近年有睇 Office 係，我覺得好勁啦，或者好多好多經典嘅英國嘅劇集啦。其實咧嗱，外國嘅製作同埋你認識嘅香港嘅製作有啲咩分別呢？ 分別就係香港係永遠都唔會做到人哋咁樣做法。香港嘅電視台唔會有花咁多時間去做好一個劇。因為人哋嘅做法咧，就係無論美國又好，英國又好，一個半小時嘅劇，就算你係gag show 又好，半小時就有一個禮拜嘅時間去 rehearsal 去練。朝頭早九點鐘開工排戲，排到六點。如此五日，第六日入廠錄影。 哦， 咁你排咗幾百次， 即係有乜都背曬啦。 直情係好似係舞台劇嗰一套咯，你冇得錯噶啦，係嘛？排咗幾百次對白，你唔會念錯。導演一路指揮咗、教咗你，佢要求點樣點樣，到入廠嗰日就大 家已經熟到爛㗎啦。咁但係你話錢嘥好多錢啫喎，因為你呢個演員你要俾足咁多日錢佢，你唔係俾一日錢佢去拍嘢喎。大家嘅交流100% 存在。到你錄影嗰日係好順利嘅，所以個水準會係好高嘅。香港做唔做到呢？因為你唔會揾曬啲一個劇入面嗰班演員一個禮拜大家係咁樣去排戲嘛。呢個就係個最大嘅弊處咯。你係一個好嘅演員，你今晚就會去死刨刨曬啲對白。個問題係話你自己刨嗰時冇個導演喺度喎。你點樣去演繹啊？估緊 佢想要啲乜嘢？ 所以就香港啲劇集就係、是。結果入到廠就各有各做自己嗰一 part， 我翻嚟香港之前我冇睇中文台，點解永遠永遠由低温到而家都係咁樣咧？冇時間慳錢啊嘛，你肯使錢嘅，唔好話五日啦，有兩日去排戲已經係天淵之別。 重温完咧，就有吴耀汉先生嘅专访啦。第一部分嘅常啊， 系 最中意佢讲。喂，吴耀汉，你讲啲笑嘢嚟听下，你都死嘅。 佢到佢嗰个级数，佢嗰个地位咧，佢讲乜都得啊！真系。 好啦，今日转头翻嚟咧，新闻过后咧，继续有 Uncle Richard 嘅珍贵专访啊。 偶然相遇在2014，手下留情。怀念 Uncle Richard 吴耀汉，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复星系列，继冯瑞凡之后，我哋今集请嚟嘅嘉宾就系吴耀汉。 Uncle Richard 喺呢個 BBC 演咗幾耐啊？ 我唔係好耐啫，我1967年開始同佢做咗2-3年度，因為我1970年就翻咗嚟香港。 係咁，因咩事翻嚟香港咧？ 因為嗰陣時就發覺呢個地方唔會俾到咩嘅機會你。係啊，你係一個中國人，你喺人哋個社會。邊度有無端端寫個劇本俾你中國人做主角，係講你中國人嘅嘢咧？最主要原因咧就嗰陣時已經好生活化咁，娶咗老婆，有兩個女， 一個女三歲，一個啱出世無奈，兩隻大狗，傳統英國式的生活，住一間屋，前頭有個花園在，每日帶只狗去行拍，每逢星期日就洗乾淨架車，好啦，跟住就發覺左邊嗰個咧心臟病瓜咗啦，即係鄰居啊，右邊嗰個咧就風濕嚴重風濕，因為點解咧？佢哋下巴都係老人家。我嗰時算後生啦，我三廿零，佢哋已經六廿幾，再諗深啲，成條街差唔多都係唔係咁嘅一世啊！我自己係好有衝勁，好有熱誠，但係唔到你。咁就覺得好 frustrated， 好無奈。咪終於有一日，我同我太太講：，喂，我離開咗香港十五年，雖然來不來又話翻嚟見屋企人，但係我好想翻去香港睇下係咩一回事。 有咩搞啦咁樣 啊？或者係翻到去會發覺有機會，唔知做乜嘢。但係點都會好過而家咁樣，即係日日過緊呢個好無奈嘅生活。咁啊，我老婆係西人嚟嘅，我諗香港好多人都知 道。 咁佢啊諗都冇諗，個咁我嫁得你，梗係你話事啦。 哇，好老婆嚟嘅喎，真係。 咁我嗰時就話你死啦咁。你講過呢句説話得啦，呢一世人啊，你記得你講過呢句説話。 因為先我想問Uncle Richard。你跟你太太說哦你死了的英文是怎樣 說的？ Oh you die！ 哇但好感動啊呢、這個呢、這個只係呢一句嗱我呢一間先再講究竟你同你太太喺英國點識啊但只係呢句說話都睇到即係中國人用嗰四個字就係情深意重老公話點嫁雞隨雞 另外四個字就係嫁雞隨雞啊 marry the chicken follow the chicken 咁佢就分咗翻就同你 係啊 I know that when you look at me, there's so much that you just don't see. But if you would only take the time, I know in my heart you. 香港第一件事面對的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是很奇妙的 是不是就是開非法店呢 是啊、 我很想問這個因為我看過一個 Uncle Richard 的一個訪問你就說回來香港開非法店跟住我就拗曬頭 為什麼不是做牙醫又不是演戲 做牙醫你讀了一年可能你未做到理論上應該演戲啊即加入那些可能 舞師啊 戲即那些 戲棚啊 是啊劇團啊這樣為什麼會是非法店呢 同埋係一間咩嘢類型嘅非法鋪咧？ 咁你非法鋪呢、這個呢講法又差啲，係做髮型屋 哦，係咯沙龍同埋非法鋪係唔同噶嚇。 咁其實咧講翻香港理髮嘅歷史咧，可能係我吳耀漢發明呢個叫做髮型屋呢個 term， 以前冇噶。你哋咁後生，可能就不嬲都有啊。 係 我呢個就以前不嬲都叫非法鋪。或者叫做理髮店， 理髮店係啊，上海理髮店 係啦，啱唔啱先？邊有髮型屋呢樣嘢㗎？係嘛？好啦，咁有一日喺太子道去一間上海鋪，我哋叫做上海鋪，實在好多時啲師傅就唔係上海人，係揚州人嚟。 哦， 呢個係香港好大嘅錯覺。哇！上海鋪上海師傅上海人， 好勁啊！咁樣 嚇，揚州人。 哦， 但係我哋廣東人當佢係上海人。 哦， 咁我走入去非法。 嗱，坐喺張大凳嗰度，好舒服嘅，挨低先 攞啲刀片咁樣， 哇！嗰啲 係收啊，係啊， 嗰啲先係享受嚟噶嘛，男人嘅享受，女人梗係冇啦，係嘛？剃鬚、飛髮、洗頭啊，跟住按摩，一坐低個幾兩個鐘頭。我當時喺嗰間飛鴨鋪就係上，又叫上海嘅豪華理髮店，係去咗一次兩次熟咗，聽佢哋講話想賣，想唔做？啲師傅唔掂，即係大家第一越嚟越老，第二就係幾個都係老闆， 嗯、 即係幾個師傅都係老闆，日日爭客，一個客行入嚟，咁邊個做啊？ 哦， 佢哋有輪籌呢個制度，但係耐不耐都有啲心病。 係， 總言之就係一個好唔愉快嘅氣氛。咁啊，唔講你唔知啊，我太太咧以前係跟 Vidal Sassoon 出身嘅。 嚇、啊！ 佢係咧嗰陣時英國 Vidal Sassoon 最犀利六十年代嗰陣時，佢係第一批徒弟。 哦， 係 啊！ 哦，直情係即係跟住佢個師傅係 Vidal Sassoon 之前係呢個人啊！哇！ 佢就係佢師傅。 哇！ 嗰陣時佢係最初訓練第一批徒弟出嚟。 係 嗰、那個係。六十年代初，我啊啱啱同佢開始拍拖，咁啊冇幾耐咧 ，Vidal Sassoon 咧就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就去咗美國，去咗紐約開鋪頭，咁佢係因為佢係第一批徒弟，就帶埋佢去。 哦， 點解無端端會做咗非法鋪咧？ 開始 原因就係、是、其實因為我老婆係一個髮型師。 哦。 咁佢跟咗佢去 New York， 我先係去 New York 向佢求婚。 哦， 佢嗰時簽咗一張兩年嘅合約嘅喎。咁佢話：咁點啊？如果我嫁你，我要我合約嗰度點搞啊？話得㗎啦，我你同老闆講咯。話你啊，愛情偉大咯。 但放唔放佢走啊？後尾 放冇事， 冇事。 點知佢就係咯。咁啊，跟咗我翻去英國，到咗1970年，翻到嚟香港話。嗱，你曾經講過嘅嚇，為咗我啊，犧牲咗你嘅職業，嗱，犧牲咗你興趣，你好偉大。我而家我聽講呢間飛鴨鋪想賣出嚟，你嗰陣時就話為咗我放棄咗。我假如而家有個機會俾你重拾教剪，你點諗咧？佢都未答我先，咁唔使諗啊，我得啦。因為點解咧？我想做。我從來冇做過飛鴨鋪嘅喎，唔知乜嘢原因，唔知係神推鬼擁定，忽然我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喎。我從來未做過，唔好話飛鴨鋪，乜嘢生意都未，呢一類嘅生意係好獨特嘅。我同佢講，我話咁一於係咁咯，佢成個呆曬，一嗰陣時兩個女，一個三歲，一個差唔多一歲，湊咗翻嚟香港，做飛鴨鋪，日日去做嘅，咁邊個湊啊？我唔係請個工人翻嚟幫手湊咯。佢個心係好唔舒服，就係話唔可以對住呢啲細佬哥去做嘢。咁但係就有啲矛盾，就話其實佢仲係好想做，因為佢本身 係 對嗰樣嘢好十分有興趣。咁就係咁啦。咁啊揾嗰個理髮店個老闆，我話咁你想頂，你想賣出頂出嚟，咁點啊咁？但係傾到曬條件。 係幾多錢啊？當時 嚇嗰陣時唔知好平嘅，唔知幾萬蚊啫嘛。 哇！ 即係佢哋已經 時間未夠，而家係。 個鋪頭你又幾多錢？你冇咩特別裝修。係啊，呢一個就係香港好多啲上海嘅理髮店嘅弊處，就係話 啲老闆嚇 啊死慳死慳，哇！啲嘢求其，你哋而家年青呢啲人去到啲飛鴨鋪係兩回事，係嘛？你哋而家去又叫做髮型屋，裝修你有翻咁上下，頂翻嚟第一件事就係裝修。嗰陣時咧，間鋪頭就大到有千幾尺，分開兩邊，一邊男界，一邊女界。咁我首先咧就女界嗰邊繼續營業，將男界嗰邊裝修，裝修呢邊又裝修埋第二邊。咁啊冇停到業，就係咁啦。我太太咧就開始教三個師傅，夜晚黑佢哋放咗工教佢哋。Vidal Sassoon 佢自己學個徒，點樣剪髮？而家所有啲鋪頭個個都係咁嘅，都幾頭咁樣剪啲。就係佢教出。 嚇！哇！即係其實嗰三個師傅就係師承 Vidal Sassoon， 佢哋自己知唔知㗎？ 唔知。佢哋嗰時乜都唔知。係。咁啊，話俾你聽 ，Vidal Sassoon 冇用㗎，佢唔知係邊個。 因為未有嗰隻洗頭水。 係啊，最主要未有洗頭水。 讓我長長秀髮，像雲落下。 柔弱柔弱如轻纱，徐徐落下。悠悠银光中，徐徐凉风送，帘幕放下，吹起了似婚纱。让那长长秀发曳摇落下，红脸红脸何悲伤，盈盈泪下。明媚眸子里仍残留心碎，仍泪满腔，心里自是有说话。 孤物论啦，你咩名都好啦。咁我老婆开始教佢哋，或者示范解释俾佢听个理论啊，好快就接受。 系系， 我嗰阵时太子道街飞铺系全香港最赚钱、最成功。 系 我老婆嗰阵时一日闲闲地会做30个客。 哇，好攰喎，但系 一个钟头4个咯。 系 嗰阵时佢系要预约，香港人话咩啊？预约。飛個法都要預約，你唔預約你坐喺度等就你猛啦，啱唔啱先？因為佢人多啊嘛，預約咧就都要等，但係起碼有紀律啲。做落去，其他嗰三個師傅仲犀利，佢哋每一日閒閒地做40个、50个。 哇！ 你係唔相信？ 係。咁你一日都做到成200个客噶咯，差唔多。 撞下撞下。喂，點會揀咗做非法鋪？多得老婆帶協一做，哇！揾錢揾到我都唔相信。 係 成間鋪頭咧，好似個工廠咁嘅，人多到咧，不停嘅。朝頭早8点钟開門，嘢到你阿媽6点，阿媽阿媽8点，12个钟头，個個都做到死死下。好多人冇諗嘅，其實做一個理髮師係好辛苦，因為佢成日要企嘢， 係冇時間食飯嘅可以。 冇時間咪爬兩啖咯，即係後邊。咁嗰時我有個阿嬸煮飯，一日煮兩餐，就係咁啊，擺啲假餐走嚟，扒兩碗飯走翻出嚟。咁但係佢係企足成日。而家所謂之新潮嘅髮型，好似咪有張凳你嘅坐，佢係坐喺個硬嚟硬去咁樣兩下碌嚟碌去， 係 嘛？而家叫做準你坐。以前啲上海鋪得了坐低非法，冇可能噶嘛，永遠都係要企喺度。但係以前嘅做法就話，你係企足12个钟头，你啲血、你啲水分含量最差。 其實我 係， 我太太啲腳嗰啲血管已經好多問題嘅。 係，我想問咧，嗰間飛鴿鋪喺太子係嘛？ 啊， 係喺太子，喺 太子度。 而家咩位置啊？大約近？ 而家冇咗啦， 即 係嗰陣時叫做蘇珊髮型屋。 蘇珊髮型屋， 你哋咁後生可能就可能已經冇咗。嗰陣時太子道最出名就一間叫做咖啡屋， 係 就喺咩咧？喺聖德勒撒教堂嗰個角落頭， 係 嘅斜對面。 哇！嗰度而家係起咗樓㗎啦，咪應該 起曬樓㗎啦。嗰陣時有一間4层嗰啲舊樓，地下就叫做 coffee house。 係 coffee house 嗰陣係好出名嘅。嗰一頭住宅區， 嗰度啲全部都係啲就係中產啊， 係啊，啲有錢阿太啊，啲啊走去飲杯咖啡。啊！食個佢哋西餅，西餅好出名。 咁你個鋪頭就喺附近啦。 但喺我對面。 對面哦，呢個蘇珊髮型屋經營咗幾耐啊？ 做到我哋去英國之前2年，即係由1970年一做到1994。 哦，咁耐嘅。咦，即係換句話講，你入翻影圈嘅時候，其實一路都仲有呢間， 一路做緊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都係你太太打你啦。 我太太一路打你，最初就係佢負責教啲 徒弟， 啲徒弟佢自己做埋，我就負責打你啲生意。 哦。 咁到我忙派嘅時候咧，我就揾咗我表妹又去幫手， 即係諗住開非法鋪噶嘛，咁啊好生意啦。 係啦， 咁啊因咩事又令到吳耀漢呢個名字出現咗喺呢個香港嘅演藝圈當中咧？ 就同呢個非法鋪有關喎。 係， 因為你 sponsor 嗰啲人髮型， 唔係因為剪到邊個明星嘅頭咧，定係？ 係啦。 嗰陣時咧，無線喺廣播度噶喎。 係，係好近啦，係 啊。 有幾個藝員。是博嚟幫襯，嗰時金燕玲係其中一個， 金燕玲 唔係電視台嘅人啦。金燕玲嗰時係初初嚟香港拍戲， 喺台灣過嚟香港， 佢又就喺對面住，差唔多一個禮拜嚟兩三次。有一日， 有日，即係幾時啊？ 邊月邊日啊？ 你見到邊個啊？ 佢係咩人嚟㗎？ 你入 TVB 又關佢事？ 關佢咩事啊？ 想知发生乜嘢事，请留意听日手下留情复星系列之吴耀汉搞搞阵啦、啊。 谁谁谁谁在说着谁，谁谁谁在看着谁，谁谁谁在影着谁，谁谁谁用眼入水。 以前我哋剪啲訪問咁有心機嘅喂， 我哋頭先 last 呢段夾曬 beat 㗎， 真係 真係 啊，真係啊，時光飛逝啊！啊，但我又發現我哋兩個啲聲係差唔多嘅喎，連啲講嘢啲通都係差唔多。 係啊，佢係邊個嚟㗎？ 即係連個訪問當中咧嗰啲問法啊，嗰啲都好接近。其實呢個訪問咧，我覺得好 update 嘅。係，譬如阿 Uncle Richard 會講黃子華啊，會講翻，其實你覺得好似係舊年做咁樣樣㗎嘛？ 而家都仲仍然用緊嗰隻洗頭水 咁啊！聽日咧就繼續有 Uncle Richard 嘅呢、這個哇，好聽完之後好多回憶翻曬嚟啊！好啦，一哥不如考下你先啦，喺講發型屋之前，請問復星系列啊，可唔可以 up 多幾個月？嗱，我哋有佢 up 咗啦，有、有馮瑞凡， 係係係， 同埋有吳耀漢，仲有邊個咧？ 曾志偉 係 係啦，跟住之後仲有 同你咁上下身形嘅嗰位， 係有個攣頭髮嗰、那個。岑建芬 系， 诶、哦， 某一部分先 嚟啦，系啦系啦， 仲有咧吓， 同你咁上下身形嘅， 但系好打得嘅， 好打得嘅， 哦，洪金宝 系啦，大哥你都唔 讲，系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 仲大哥啦， 唔系仲有 大哥大，同埋大哥噶嘛，仲有。 系啊， 系， 唔系，即系我想同佢讲，叫佢讲翻洪金宝大哥。 哦，系 啊，咁啊，除咗洪金宝大哥就叫大哥大， 系 仲有大哥噶，都系好打得嘅。搞錯啊！復星系列、啊， 死咯！我撈亂曬。 咁佢係有好多系列嘅， 因為我最記得嗰個係佢哋玩隱身術嗰個啊嘛。係啦、啊，好似係阿 Uncle Richard 佢扮自己喺度識識隱身， 睇我唔 係啦。然後就除曬衫咁樣，然後佢哋就要扮。 嗱、 欸，你講呢、這個 又好精彩，佢講得好精彩，佢仲有形容添。大家真係要留意，係啦，聽晚係咪聽晚講咧？我都唔係好記得。總之咧就。总之佢讲得好香艳啦， 系，因为当年有好多复星嘅，即系夏日复星啊，有复星闯江湖啊，前面就仲有咩最佳复星啊，即系等等咧，好多个复星嘅， 期 望妙计咁复星嘅 系啦， 长流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成龙大哥都有份嘅，即系佢有好多个系列，同埋咧就散咗出去嘅，咁啊即系集齐几多套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大家可以提醒翻我， 所以会捞乱就系咁解咯， 同埋因为已经唔记得晒嗰啲时序啊，即系如果我哋而家成日排翻嗰啲Marvel 嗰啲时序嘅。其实你排唔翻，可能都排到嘅，即系究竟边一套先，一路再散出去嗰啲分支啊，诸如此类咧，其实都几难揾得翻嘅。咁但系其实系好睇嘅， 嗯， 因为佢哋嗰啲其实就柴娃娃、蹦擦擦嘅一啲running gag 嘅剧情啊。咁、但系咧，佢每一次都系有啲古灵精怪嘅嘢啊，可能系即系唔知揾阿曹大华探长揾佢哋出嚟查单案啊，咁佢哋又又喺个监狱度滴佢哋出嚟咁啊。嗱，你五个啊，好人有限，咁啊帮我搞咗呢单嘢咧，就放你出嚟啦，咁样。 同埋咧，通常表达好人有限嗰啲咧，一定都系咸湿嘅，所以咧就一定会有一位好靓嘅女主角啦，咁样 系 有呢啲咯。 我记得有关之琳出现过啦， 有 夏文汐姐姐出现过啦，等等啦，我都唔系记得啦。如果大家即系记得嘅话，都可以提一提我哋啊。咁啊，密切留意啦。咁啊，听晚 仲有几多集位？ 听晚系，总之成粒钟咧都系、好似今晚咁样。 系啦，继续有吴耀汉先生嘅专访噶，转头翻嚟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结束，访问团团长、行政长官李家超翻香港之后话，将来会拜访其他大湾区城市。他提到科技发展同合作方面共识相当清晰，将会强强联手，例如香港是国际城市，能够吸引人才，在基础科研方面亦都有优势。怎样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可以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对方在市场化、产业化、生产链等都有优势。举例说，可以香港研发、佛山制造。对于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李家超说，政府已经针对黄金周的旅客来港成立小组，准备不同预案，会按实际情况随时采取措施。李家超又说，港车北上计划已经有共识，好快会公布实施日期、申请手续等详情，而北车南下仍然在探讨。因应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近，港铁宣布，由于预料有较多乘客乘搭高铁香港段跨境出行，高铁将会在今个月27号到下个月4号期间，每日增加11对，即是22班来往西九龙站和深圳福田站的列车班次。港铁说，乘客可以透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手机应用程式、指定旅行社和车站的票务柜位和售票机买车飞。澳门和珠海的口岸由5月1号开始取消限制通关次数的措施，旅客经拱北关闸口岸或者青茂口岸出入境，不再规定每一日只可以来回一次。澳门海关在夜晚发出信息，证实收到珠海市商务局的通知，并且表示会配合通知，不再在珠澳口岸通关实施限次通关措施。南韩卫生部门公布，当地过去三日新增10宗猴痘确诊个案，累计30宗。疾管厅话，新增的10个患者包括9个本地人和1个外国人，分别住在首尔、京畿道同埋庆尚北道，佢哋过去三星期冇旅游记录，亦都冇接触确诊患者，当局正系调查感染渠道同埋佢哋接触过乜嘢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843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6，瑞士法郎0.89，加元1.36，人民币6.896，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49美元，卖出1980.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三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 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星期一晚嘅9:36啊，头先咧 Uncle Richard 咧讲开一样嘢咧，就令我谂起咧，即系嗱，我又唔系好记得即系上海发型屋我有冇去过啦。咁、但我记得以前咧，去剪头发系要等好耐嘅。嗱，即系 因为冇预约。 系啦，嗱，因为首先阿妈嘅。即系熟悉嗰啲街边档嗰啲就一定唔会有预约服务先啦。即系譬如我以前喺跑马地，唔知叫做玉秀街嗰啲，真系喺一个杂货铺隔篱间一个小凳嗰啲位，嗰啲叔叔咧就一定系冇得预约嘅。咁啊，只个行过哦，有两个人喺度排紧嘅，咁就坐去第三个咯。如果再有五六个嘅，咁啊下次先剪啦。最早嘅速剪啦，哦系啊，嗰啲系都系速剪嚟噶。 你试下打电话佢话黐线。 系啦，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咧，我记得以前咧，点解嗰啲发型屋啊，咁多嗰啲老夫子啊，咩儿童乐园啊， 跌到烂噶喎， 系啦，跌烂。咁因为咧，好多时都系要等好耐嘅。我有阵时咧，我记得嗰阵时又系系咪阿妈带咧？即系我谂十一二岁嗰啲就开始叫做去一啲理发店咧，都谈不上叫发型屋嗰啲咧。其实系要坐好耐，即系你剪个头发咧，可能冇咗半日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啊，一哥，你有冇去过啲上海发型屋咁嘅嘢咧？ 我记得咧最早即系最简陋嘅发型屋咧，小弟见过一次嘅，但系就冇去过嗰度剪。因为话说咧喺西湾河嗰度附近咧有一个嘅天桥啊， 系 即系喺呢个警署隔篱咪有个天桥嘅，系、 冇人行。 系啦，咁其中一个，咁其中一个一边嘅天桥底嗰度咧，以前咧系有一个伯伯咧喺嗰度帮人剪头发嘅。 系， 咁佢每次佢嗰度系你如果平时行过唔见佢开档嘅话咧，你 系 见唔到嗰、那个嗰度系一间发型屋嘅。 系， 咁佢平 嗰度并唔系发型屋， 系咯， 真系发型屋， 真系发型屋，系啦。其实而家谂翻佢应该无牌开嘅。咁啊，话说我记得见过我阿爷有去过嗰度剪头发嘅。咁嗰位伯伯咧，每次咧都会有一架嘅嗰啲买餸嗰啲车仔啦。咁卖送车仔入边咧就会两至三张嘅接凳嘅，即系嗰啲大排档嗰啲接凳啦。咁然后同埋会有一块镜嘅喺个卖送车嗰度。 叮当个发布袋嚟嘅，装咗好多嘢， 装好多嘢噶。 入边都仲未有嗰啲即系唔同嘅铰剪啊， 剪系啦，喺晒入边嘅 嗰啲钳啊、 钳啊、铰剪啊成。咁佢咧每次可能大概咧，如果冇记错就星期一至五咧，下昼4:00咧就会喺嗰度喺个天桥底啊。因为佢天桥底佢依山而建咧，佢喺个零零舍舍要屈条小路先入到去嗰个位，就可能喺嗰度就见到一啲可能即系附近屋村嘅一啲公公婆婆就坐喺嗰啲折凳咧，就等佢帮佢剪头发嘅。系、啦，咁每次好似收10蚊定系20蚊咁样， 系咯，我都系十蚊嘅。 系啦，咁佢就挂住块镜喺个勾嗰度咧，然后就走嘅时候咧就行，即系就要执好晒啲嘢就走嘅。其实你平时你唔系见到佢开档，你唔会知嗰度有间有个发型即系剪头发嘅地方啦。咁但系啱啱 Uncle Richard 讲起嗰啲上海发型屋咧，其实小弟细个嘅时候有段时。 時間係會去呢啲上海髮型屋嘅。 點解咧？ 呢個係一個長嘅故事嚟嘅。咁其實 咁啱啊，最好你講到十分。 由等我諗下先。我記得如果大概應該由我小學二年級去到中一、中二咧，都有一個跟開我嘅髮型師嘅。 哇！勁啊！ 好啦，咁究竟係點解咧？咁我記得嗱，即係幼稚園點樣剪頭髮嗰啲，我已經冇咩記憶啦。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大概係小學二年級嘅時候咧，阿媽就帶我去剪頭髮啦。咁就附近嗰啲咧，即係出邊有個波波喺度轉啊，然後入邊可能有好多嗰啲 紅白藍轉咗啲嘛， 係啦，有好多八卦雜誌啊，有啲小朋友嗰啲老夫子嗰啲喺度睇嘅嗰啲髮型屋啦，即係好 grand 嘅。咁然後你會見到有啲上面有啲即係頭髮罩嗰啲，即係罩住你嘅頭髮， 即係變翻變翻 啲係啦。嗱，但係佢高級嘅，即係因為有款係舊式嘅嘛，佢係高級啲，亦都入邊啲嘢好時髦嘅，全部都係寫曬英文嘅咁樣。咁我記得有一日 寫曬英文， 寫曬英文好高級㗎啦。 喂，請問即係電攣佢咁點？点讲啊 ？Palm 啊嘛 ，Palm 啊，上次讲过系啊， 咁 啊， 譬如齐音咁点讲啊？ 我唔知啊，唔知嗰时唔识英文，总之系 齐音系点讲？ 因为刘学我唔识啊，即系你知啲咩？有一排咁兴咩 ？Winning 头 ，Winning 头系英文定中文嚟噶？ 唔系 Winning，Winning 啊，即系 哦一个 同一个长度咁解嘛。 哦，系咪 Winning 啊？ 系咪 Fringe 叫做嗰啲 音？ 嗱齐系咪齐音？我真系唔知， 真系唔知， 唔知 有啲 Fringe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记得佢嗰个全部即系连个价目表都系英文，系比较高级嘅一个嗰啲， 好似叫牛扒唔识叫咁样。 系啦，咁嗰啲。嗰啲髮型屋啦，咁然後阿媽咧就喺嗰度剪，就話帶我去剪嘅，咁然後咁就嗰、那個叫做負責前面嗰個接待處嘅嗰位姐姐咧，就態度相對地叫做唔係太好嘅，咁、 哎、 就話哦你等住先啦，我哋個師傅未翻嚟啊，咁樣咁我咁啊 寫英文態度都唔好啊， 係啦，咁然後就大概等咗兩個零鐘之後咧，真係。等咗兩個零鐘啊！即係叫佢你四周嚟兜下先啦。兩個零鐘之後翻嚟啦。 佢以前真係咁噶，真係咁嘅。 唔係，我以為你話你坐咗喺度等佢兩個零鐘啊。 喺附近兜咗個零鐘，又喺嗰度坐咗半個鐘有多。總之搞咗好耐，等咗好耐嘅時候咧，咁然後終於個師傅翻嚟嘅時候咧，佢話：哦，我唔幫細路仔剪噶。 嗯， 跟住之后我妈就嬲啦，系啦，即系觉得喂，咁你一开始如果你唔帮小朋友剪，咁你就一早讲啦，你嘥咗我两个零三个钟。 有冇讲粗口闹佢？ 冇，我妈好少讲粗口嘅，对住我人，对住我。嗰时我未识，嗰时系啊， 强拍落玻璃樽，虾话佢啊。 咁跟住之后，咁我妈就嬲嬲地就话：，唔好喺度剪啦，走啦，系。咁 系啦，两个几钟。 咁一出门口啊。就見到轉角有個髮型屋喎， 係 咁跟住係嗰啲咧， 時尚嘅， 係嗰啲唐樓嘅髮型屋嚟嘅， 係 即係咧其實係上一條樓梯上 兩層，即係銅鑼灣好多呢啲噶嘛，即係白沙道啊，以前好多， 佢又唔係白沙道， 崇光後邊啦嚇， 因為佢係真係其實係 灣仔， 唔係佢家居嚟，佢住宅嚟嘅其實， 哦， 因為咧係嗰啲喺鰂魚涌一帶嗰啲舊屋。咁然後你就可能上二樓或者上一樓就會有嗰啲髮型屋喺入面嘅。咁點解會知就係樓下有個嗰啲旋轉牌，見到阿媽話：，上去嗰度剪啦，就上咗去啦。咁然後嗰位師傅咧，嗰個係佢嘅住屋嚟嘅。咁佢就介咗個廳咧嚟做剪頭髮嘅地方。咁然後咧入面咧，你就會見到佢個睡房啊、廚房啊、廁所啊，就佢有時佢太太仲喺入面煮緊飯嘅時候，就幫你剪頭髮啦。咁佢一對嘅小朋友都會喺度做緊功課咁樣嘅。有段時間就去咗嗰度咧，就同個師傅，因為慣咗去嗰度剪，就慣咗嗰度剪，就 keep 住喺嗰度剪，仲同佢個有時去嗰度剪頭髮嘅時候咧，佢對仔女仲會一齊入去佢間房一齊玩，即係可能因為差唔多年紀大嘛，咁就入去一齊玩啦。咁大概剪到我諗中一、中二嘅時候咧，個師傅就話唔做啦。 哦， 個原因係咩咧？原來佢阿爸都係開髮型屋嘅。 哦， 而且咧係 佢仲係嗰間添。之前嗰間 哦，唔係，佢係喺筲箕灣有一間嗰啲上海髮型屋啊， 係 就真係入面好大好大，然後 紫皮石地板 係啦，咁然後上面有啲吊線啊，同埋可能會有個爐零零舍舍係蒸毛巾啊，然後啲師傅幫你 刮剃須， 係剃須啊，同埋可能收髮尾啊嗰啲時候咧，佢係用把刀仔去刮嗰種嚟嘅。咁佢我冇記錯就話哦，佢有段時間同阿爸咧有少少誤會，所以就自己出咗嚟做。咁就阿爸好似差唔多要退休啦， 就冰釋前嫌啦。 咁係啦，咁就 承繼咗個衣缽啦。 係啦，就翻翻去做。咁佢話哦，如果你要繼續揾我剪，咁你就去。 去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已經揾咗佢剪咗四五年噶啦，即係小學嗰段時間。咁我真係去上海髮型屋嗰度咧，就其實應該中一中二嘅時候咧，就入到去剪嘅。咁其實係得啊老闆，即係老闆小老闆嗰、那個，即係細老闆嗰、那個咧，佢係後生嘅啫。其他嗰啲師傅咧，全部都係上咗年紀嘅、 嗯， 即係佢哋會好整齊啊，然後又會著嗰種白色恤衫啊，然後有條毛巾俾你敷啊，嗰種嘅感覺嚟嘅。同埋佢入到去咧，嗰種味道係好唔同嘅，即係嗰種電髮嗰種。即系我哋平时电发会有阵阿蒙尼亚嘅味道噶嘛， 喇鼻有叶眼咁样样 啦。但系佢嗰种嘅味道系同你而家即系讲比较新潮啲嘅电发嗰种剂咧，有少少唔同嘅。佢有种好浓嘅香水去冚住咗嘅感觉嘅、哦。我自己记忆中当中，咁通常去到嗰度咧，佢就会有一啲好旧式嘅凳啦。 红色噶嘛， 红色 好红色 嘅 iPad 有个箭系啦， 然后咧个师傅咧后边有只脚系可以踩， 系啊，冇错， 你就成个人瞓低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咁我嗰时中一中二咧，其实佢都已经话问我使唔使剃嗰啲汗毛仔啊剩嘅，咁佢会先俾咗一条湿毛巾我敷住块面摊喺度，咁然后就揾嗰把刀，好似摩街理发师嗰把刀仔系咁刮刮刮刮刮刮走你嗰啲须啦，咁然后再同你剪嘅。咁佢直情系去到后屘佢哋有时仲会唔系净系用电。跑去剪嘅，佢有块好似夹嘅嘢咧。 其实嗰把铰剪好特别嘅，我都唔知点 样。我嚟剃后面， 系啊， 颈后面。 我唔知 点 形容嗰把嘢， 佢唔系铰剪嚟，但系夹夹夹夹夹夹夹。 其实佢嗰个嘢就似系嗰啲后嚟用电动好似苏跑咁样， 刨 你上面嗰、那个，即系由条颈后颈嗰啲刨上去嗰啲。其实嗰个嘢系有少少相似嘅，不过咧嗰个咧可以喺滴水位都用噶嘛。 但系嗰把嘢咧好窄仔嘅，嗱你去上海铺咁，可能啲师傅磨到腻晒。你知唔知我咧好多时就最怕嗰把嘢，因为咧咁好多时，譬如喺街边档嗰啲师傅咧，佢嗰把嘢系用到好钝啊。咁好啦，你要去称呢啲毛咧，佢有时食咗落去啊，佢夹硬扯出嚟噶。 哦， 咁系好痛啊！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嗱，佢本来系爱嚟整嗰啲毛噶嘛，但系佢有阵时佢把嘢钝咧，就佢食实咗喺入边，即 系 好似啲铰剪啊，剪唔到先咪黐，即系夹实咗入边。然后咧佢又唔知噶嘛，啲师傅你知几廿岁。咁你又僆仔，你又唔敢嗌痛，佢咪梗稱嗰把嘢就哇！ 佢應該係知，不過見佢僆仔身就揀 死你。 所以一開始嗰條毛巾 你都驚啊！ 一開始嗰條毛巾係好有用嘅，嗰條熱毛巾 其實有麻醉藥喺入邊。 其實佢係要令到你嘅 毛 孔 擴張， 係啊，先至去剃係會順滑啲嘅。同埋佢哋真係用嗰啲剃鬚膏，我真係試過，因為嗰個師傅話即熟咗，佢話我俾你試下啦。咁佢咧真係有一撇嘢，然後有個呢有係咪類似筆 係 類似筆咁樣嘅嗰啲嘢 喺度擦。 陈笔嗰啲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咁擦落块面， 仲要打圈咁样擦。 系啦，咁个感觉系几好嘅，咁但系后屘因为 有冇笑啊？一路睇一路笑啊！ 我系好怕好怕俾人剃后尾枕嗰啲位嘅，即系我系。 但系呢度咧个剃须咧， 试过一次嘅啫，因为即系汗毛嚟嘅。 有冇笑啊？一路整一路笑，咁我带个仔啦嗰啲。 冇，但系同埋佢嗰个嘅地方都仲系要弯低个头嚟洗头发嘅，嗰种 旧式向 前倾，然后上面有个热水路，咔咔咔嚓。咁然後就揾個水喉啡你個頭嗰種，咁 譬如講唔講緊質你啦， 咁係啦，咁我諗我大概去過幾次之後咧，因為開始阿爸就會俾零用錢我去即係自己剪頭髮啦，咁就開始自己要 去啲型嘅，去翻 唔係 寫英文嘅， 要喺當中獲利啊， 係 啦， 即係打斧頭， 係啦，咁所以就會再去咗即係其他平啲嘅地方，因為佢真係一間上海理髮廳，佢相對地個價錢，因為佢有埋頭尾又可能幫你刮嗰啲汗毛啊剩啊，佢個服務啊所有嘢都會比一般做得足啲，所以佢個價錢又會比可能我哋就咁剪頭髮會貴少。 你記唔記得幾多錢啊？ 我諗佢嗱，其實佢咧就收，因為我話唔係話小學嘅時候去揾佢剪，佢可能$100一次啦。咁所以佢去到就算中一、中二，佢收我都係收翻$100嘅。咁有一次佢就話：喂，開始其他師傅炸型啦，即係你都大個仔啦，唔可以再收你$100一次。咁我就冇再去過啦。 咁啊收幾多啊？ 佢咪收翻可能$200一次。 咁貴 㗎？全套服務啊，全套服務嘅，即係要幫你剃埋嗰啲汗毛啊。 咁你唔咁貪心，你唔使去剃，就係齋剪咁啦。 好似冇，佢好似冇特別揀。你入到去就係咁樣一個 package 咁樣做嘅。佢哋嗰陣時。 咁要剪幾耐咧？記唔記得？一次。 时间啊，半个钟， 哦，都快噶， 快 噶，佢都系帮你剃过一次个汗毛嘅啫。 系，因为佢后屘再话你再嚟嘅时候就要收翻正价啊嘛，即系剃咗两三次。 啊，你华丽咁样转身喎，觉得呢单嘢几好喎。 咁睇钱份上咁啊，做人，咁我就转咗去其他嘅。 你有冇电过发啦？嗰个年代？ 咁我咪后屘嗰阵时做 大个仔先， 大个仔 先。 即系你喺读书时期冇电过嘅。 读书嘅时候， 读书唔准电发个男仔。 我哋都俾噶。 唔准嘅，净系女仔要电发，可以电发，但系。又或者有啲人咧，为咗电发就系话，屋企个家族唔知道有啲咩事， 天生 少 头发 之类咁样咯。 我记得系应该有个尺度嘅。嗰陣時咧，因為唔知點解有我哋讀書嗰年代，九十年代初啦，我記得我都講過，因為有一個球星叫列卡特啦，同埋古列治啦，咁佢啲頭都係超爆，即係中意聽嗰啲咁嘅頭嚟噶嘛，同埋古列治就再列卡特就再攣啲啦。咁有一段時間咧，係香港咧嘅學界啊，係掀起咗一股電髮熱潮嘅。咁但係學校咧，嗱佢又好得意嘅，佢又唔話俾你知咩叫做過攣。但系咧，譬如嗰陣時係興電到有少少 wave 啊，即係易梳啲， 即係你學校係俾嘅，但係我學校男仔真係， 因為其實佢郭富城咧嗰陣時個頭咪咁樣反，即係前面好似個八字咁樣。 杜拉格斯。 是啊，少啲。其實佢嗰、那個嗰下都係牽涉到有少少電髮嘅，你先做到嗰個效果嘅。嗱，咁學校咧去到呢個層次咧係俾嘅。 嗯、 但你去到即系列卡特咁，梗系唔得啦。亦都有唔少同学就系上昼翻嚟个头电挛咗，嘅晏昼就俾人捉咗去，唔俾翻学校啊。 我记得如果话提起电头发咧，如果冇记错，再早啲咧，我有段时间跟阿尤老师去剪头发嘅，即系佢喺个电话簿入边咧，会有一个好似叫刘小姐嘅人咧，就系、是、逢亲要电头发，即 系笑噶， 即系唔系逢亲佢即系例如可能佢要 尤老师唔需要哈哈笑系嘛， 即系可能佢要翻内地，咁佢就会打俾阿刘小姐，啊刘小姐，我想 book。电头发啊，咁佢哋系会拣系边几个好手势嘅师傅咧，就抹低咗之后咧，就会去佢屋企嗰度，又系去佢屋企嗰度剪嘅。咁我记得有一次佢好似系喺西湾河附近，又系嗰啲住宅嗰度嘅。咁我就上到去，咁然后佢就喺度电头发嘅时候，咁你要 book 嘅，即系可能下星期三有一点钟你 O 唔 OK 啊 ？OK 你就上嚟啦，咁就上到去。咁我嗰次跟佢上去嘅时候咧，就顺便剪埋头发，又系喺嗰啲耷低个头喺个洗头盘喺洗手盘嗰度洗头发咁样。咁但系我谂之后就真系我自己就决定去边度剪就自己话事咁样咯，后屘就 系咁即系后来先至电头发嘅， 去到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先有一次去电头发，但系嗰间都系经过屋企楼下，我啱就我求其就上咗去咯。系啦，点知后屘先知原来系 friend 嘅 friend 嚟嘅，嗰个师傅都系， 食水好深啊，终于都知道。 系啦，同埋佢已经系冇，我已经搵唔翻嗰种，我对上一次仲可以耷低头，即系而家啲全部 你，我跟同你入去入边讲台上有间试一试啊。 因为其实而家咧都仲有头先阿一哥讲嗰啲嗰个伯伯桥底伯伯嗰类啊，我最近我喺上水一带我都仲见到有啲后巷位咧，但佢就应该唔系朝行晚拆嗰啲 friend， 即系有啲嘢都 set。定咗嘅，不过咧就系、是收铺嘅时候咧就揾啲嘢遮住咁，佢唔系真系一间铺头，真系一个后巷。咁嗰啲地方咧，应该咧有一啲咧比较大少少嘅，可能都仲有得俾你挛，即系个乌低个头洗头。有一啲可能真系斋剪嘅啫， 干捆捆咁剪。而家嗰啲全部都系你瞓喺嗰个类似 sofa 定系 即系洗头床咁样咯， 系啦， 系啦，咁然后你个头就。晾住喺个洗手盘咁样，然后就洗。但系我对上一次有得咁样乌低头洗，系嗰阵时去台湾铲光头嘅嗰次咯。咁、 哦、 去台湾佢又系去一间叫清风理发厅啊。咁佢系听讲话系全台北其中一间最旧式嘅。嘅嗰啲 理髮店， 理髮店係啦，咁入到去師傅咧，佢真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又係用剃刀幫你刮到最乾淨，即係佢最尾嗰啲咧，佢真係 唔係剃光頭，唔係就咁攞個跑鏟， 即係好似咩咁啊？ 即係那些年，唔係那些年，唔知邊個電影啊？ 即係佢意思係好似啲上海理髮店咁樣，成套幫你搞曬。 係啦，佢先用電鏟鏟到最青，咁但係其實係唔乾淨噶嘛，電鏟，咁所以佢會最尾再用一把嗰啲刮刀幫我刮。到刮埋尾，咁然后就帮我洗埋头，就真係仲係污喺嗰个水槽嗰度、嗯，然后个师傅又係搵嗰啲热水波啡咁样咯，即係对上一次已经係要喺台湾先搵到呢啲。 有咩体验呢？对于喺台湾咁样俾人铲光个头？ 其实系真系有师傅嘅手势真系好紧要嘅，即系佢刮落你揾啲刀片刮落你个头皮嗰下咧，如果佢啲手势好咧，佢顺住你嘅纹路去刮咧，其实系舒服嘅。如果你唔系识得顺住个纹路去刮咧，系好容易刮伤嗰啲毛囊噶。所以师傅系有手势，即系高低之分嘅。 即系铲光头都 唔系咁容易 嘅，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即系我咪话而家喺屋企可能系太太帮我铲两边噶嘛，有时即系费事出街剪嘅时候，咁其实都系要顺住个纹路慢慢。 慢去剪，而唔係你一拎住把叉，插插插插插咁樣嘅，係有個紋路去順住嘅。 其實咧，唔好話剪頭髮，其實吹頭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噶。就算你由濕的頭髮變成乾，你想吹乾 或者吹起它， 其實都是有方法的，即是不是亂咁嚟的。但是在我們的角度，Even 你洗完頭之後抹個頭，你索乾水，其實你那條毛巾怎樣處理呢，其實都是一種學問來的。不過我們就覺得件事好像很簡單。 所以以前呢我就不明白的，就是我們記得我在很多年之前在對面，就是在二台那邊都講過，為什麼會有人去洗個頭，就是我媽媽說我洗個頭的嘛。那我發現呢，其實近這幾年開始明白，因為洗頭之後的處理呢，我們在家裡是做不到的。例如他拿兩隻手去捽返散個頭呢，攞條毛巾撳住咪喺度捽捽捽，嗱呢個過程我哋做唔到嘅。第二頭先你講個吹嘅手勢啦，因為咧我有問過我啲頭髮比較塌啊，比較扁啊，好短頭髮我已經會塌曬落嚟。咁我就啲師傅好簡單啫嘛，嗱你佢三頭兩步，啡啡啡啡啡，佢就可以整到你撐起成日嘅。但係喺屋企係做唔到嘅，屋企一日咧就吹到突然間變咗金毛獅王咁樣自己吹。搞唔掂嘅， 因為你一定要順住由上面吹落去，唔可以由下低吹。 你知我哋對住塊鏡又已經反咗方向啦，咁頭殼頂你又唔係好睇到啊，後邊又更加唔使講添啦，所以我哋永遠都做唔到嗰個效果，就係咁解咯。 同埋洗完頭之後咧，你抹乾佢嗰陣咧，其實都係你唔可以捽乾嘅。如果你捽到佢好乾咧，其實個頭髮嗰個 texture 已經俾你捽散咗。咁你再吹就唔得，所以咧你喺髮型屋咧，啲人咧係唔會幫你著著著著咁樣出噶，係唔得噶咁樣係。 怎麼你今晚聲線尖，髮型又亂了，彷彿劇烈運動完三秒，一看表心裏知不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要说大概夜了，让你收翻。杀见护着我不觉应召唤够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对乱了，但凡要心里都讲错了。 到底你今晚嚟边啫？ 而家谂翻起咧，我都觉得当年真系有一份好难得嘅勇气去电发嘅， 因为无从都电发，你点可以唔电发咧？ 其实个过程咧系相当之痛苦嘅。你问我啦，即系虽然我唔知道，可能而家嘅科技进步啊，定系啲仪器劲咗好多啦，即系可能系舒服咗啲啦吓，或者啲药水进步咗。哇！我记得我头即系应该咁讲，以前系为咗靓啦，或者嗰啲潮咧。所以电发嗰个过程啦，首先佢又唔知要掹到你头发有啲圈转啊，跟住嗰下其实已经好痛。你知因为咧，佢通常会有另一个师傅嚟帮你搞噶嘛，佢会唔知叫做上个碌嗰啲咁嘅嘢咧，要大圈细圈嗰啲啦。咁跟住再淋嗰堆嘢落去啦，咁嗰堆嘢又攻鼻又掩眼啦，咁然后又要罩个太空人嗰个头盔落去啦，咁啊嗰个焗嗰个过程又超热啦。有阵时要包石子噶嘛，我记得。其实嗰个过程咧，你谂下搞两三粒钟系超辛苦，拆又系好痛噶。 系 谂起都觉得惊。 我反而 真系谂起都觉得惊。 我反而有啲怀念，即系啱啱小弟提嗰间嘅上海发型屋，而家好似已经唔喺度啦。我有啲想，即系因为而家人大咗咧，个价钱而家都觉得合理啦。即系细个觉得太贵， 几千蚊、 啊。想去翻试翻一次旧式嗰啲，但系好似 咁香港有嘅， 系而家都有嘅， 有啲屋村入边都有噶，系啊， 就要揾试下啲旧式嗰啲。 揾次先，我真系未去过。 嗰啲咩 bra bra shop 嗰啲啊嘛。 系啊，好啊，咁啊，听晚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